就是应该讲前期嗰个设计嘅部分啦，系咪啊？ 系，冇错。 咁、啊、但系到真系可以去红馆嗰度做装嵌嘅工作，即系我哋所谓叫做即系准备嗰个场地啊、set 场啊等等，通常有冇话系几多日之前嘅咧？ 呢、這个其实好牵涉主办单位咧，佢入纸嘅时候入咗几多日？譬如佢攞咗20日，然之后佢安排十日嘅 show， 十日入台又得，佢可以。入紙20日，但係18日都係 show， 兩日入台都得嘅。所以主辦單位喺呢件事情上咧係責無旁貸。然而其實亦都牽涉住有冇跳舞啦，有冇好大型嘅機動裝置啦，定係一個好簡單嘅可能相對地簡單嘅就係古典音樂啦，因為唔使喐來喐去嘛。咁樣呢一樣嘢係牽涉住佢曲種啦，佢有幾多嘅裝置啦，然之後會有唔同嘅安排嘅。但係喺今次呢一個事件嚟講，我哋工會就會認為需要的时间应该要充裕得更多会更加好，这个都是我内部一个很明确的共识来的。 那我想问，即你们工会呢初步有没有得到任何资料呢？到底今次由他真的在红馆那里去叫做即准备前期的装台啊、装机械啊等等，到他正式去举行彩排呢，其实大概几日到啊？ 這個呢我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去講一講，其實工會的每一個人在這件事情上有時候都很困難，就是因為行頭勢得很誇張，誰個出聲呢其實他都會有一些so called叫無得撈的危機，但我們很可以都幾肯定地跟公眾講呢，這個音樂會在搭布景這個 issue 上面其實出現了嚴重的延誤，所以對於嚴重的延誤，對於去做勘測啊，同埋去簽啱啱大家所講的安全紙啊，其實是會作出一定的影響的。因此我會可以很肯定地講，這件事情是延誤了，但延誤得是不是真的很多還是很少，基於我們不在現場，我們這樣去講對於工程公司亦都不公道，但是延誤這個應該是不爭的事實了。 李林峰当然就那个时间如果越长呢，咁你准备功夫都会好啲啦。咁当然啦，呢个准备时间当然有两部分啦，一部分就係嗰个表演嘅质素啦。即係话如果你早啲嘅，咁你即係表演者可以去彩排呀，可以搭台，可以多啲时间啦。咁另一个就係关于安全啦。咁但係就无论你即係点紧到呢，係咪一种基本上即係有程序嘅即係要跟呢，即係话好似比如话我哋喺建筑界里边或者一啲其他工程，你一定要第一有专业人士去签名，就话咧佢系已经系合乎标准。咁同埋有冇一啲检测由独立方，即系话唔系净系话装嵌嗰个话安全符合标准啦？有冇独立方？而家独立方系第一个独立嘅专业人士啊，或者甚至可能系一个主办机构佢自己。做一個檢測或者收貨啦，覺得這個都是安全啦。包括睇下嗰個工程嗰、那個或者個安裝嘅方法啦，或者配件啦，包括你嗰啲支架啊，或者嗰啲鋼纜啊。咁其實以你所知咧，即係有冇一啲既定嘅程序咧？即係因為係純粹安裝嗰陣佢一個申報嘅啫，我申報話安全就係安全嘅咧。 是绝对有的，其实呢任何关于进入康文署的场地作出演出呢都一定要跟规矩的，这个是没得走的。然后呢其实呢租客呢也都有责任向署方提供勘察报告，即是苏哥的安全纸，那是一个独立的，然后对于机械运作非常熟悉的专业工程师去签回这一张纸的。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吊诡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勘察报告里面呢个装置是静态的，我睇嘅時候只不過係一個靜態嘅，可能係一個熒幕或者屏幕，以及佢嘅吊掛、佢嘅懸掛係一個靜態狀態。而呢個安全紙唔包啲咩呢？就係如果當呢一啲熒幕啊、唔同嘅細節啊、機械啊，佢開始運作啦，譬如吊上天或者佢轉咗個圈，因為呢個移動同埋喺天空上面喐嘅不可預測嘅情況太多，所以其實呢個勘察報告呢係唔包埋佢動態嘅情況，佢只係包一個靜態嘅情況。而呢個安全紙咧，基本上係 show 之前只要簽一張就得啦，係唔會每一日都簽嘅。然而可能去到呢度，大家會問啊，咁係咪簽多好多日就得啊？係咪每日簽都得啊？呢個咧係會絕對令到主辦方有非常之貴嘅皮費係要去付出嘅，因為簽一張安全紙係好貴。然而亦都如啱所講啊，上到天有啲不可預測嘅嘢會發生咧。亦都導致到唔係話我每一日簽每一日 check 我就會安全，咁都容許我 進取少少講多啲啲啦，就係咁點樣會安全啲？其實工會都有個睇法，就係、是、其實咧喺我場地入邊咧，好多燈咧，我都會俾一條士啤 wire 佢哋嘅，即係一個安全嘅 wire， 即係話咧，就算個燈唔知點解，無論咩情況底下跌落去，那個 wire 都夠力將成個燈抽起，唔會撞到人。呢個係最基本嘅，唔可以受傷，即係最基本噶啦，人命就係最重要。所以呢個情況，我哋覺得有一個好大嘅站係喺呢個設計入面。佢根本冇考慮到最差嘅情況係點樣啊，所以導致到如果大家去細心睇條片，雖然我都知個傷害係好大，你會發現個電視機即係個掛幕係由右邊開始跌落嚟，然之後佢有個拉力同埋個 swing 嘅力度扯斷埋左邊嘅嗰條 wire， 導致到成個螢幕跌咗落嚟。如果呢個設計一開始兩條 wire 係斷咗任何一條，另一条都够力可以托住成个荧幕嘅话，呢件悲剧就唔会发生。所以其实喺一个未来，我哋工会做咁多嘢，并唔系要问责定系点，而系究竟第时点样可以唔再发生呢一样嘅事情，系我最在乎嘅嘢。因为每个演出者系冇任何一种赔偿可以做到嘅。一个人始至用舞蹈为佢终身嘅事业，佢有一日佢冇办法跳舞。无论点样都赔唔到啊！ 我似乎咧，似乎呢种风啊，即系似乎咧，依个嗱，当然啦，诶，嗰个负责安装嗰、那个或者检测有一个问题啦。另外我都睇到咧，就系一个制度嘅问题。嗱，即系我哋好多机动嘅游戏也好，或者我哋有啲要运作嘅。嗱，我哋唔系一啲安咗喺度，比如我哋一啲拉机或者啲支架，尽量安喺度，我哋唔喐嘅。但好多时候我哋如果系一啲，好似话斋。会掉上掉落啊，或者有一个轨道嘅转啊，有阵时候我哋睇到，比如嗰啲机动游戏，我哋明白噶啦，系嘛？我哋就唔系话纯粹系数学上就话啊，我几多力啊，嗰个架系点样？我哋都会咧做一个测试嘅，即系话喺运作嘅过程之中有冇问题出现咧，会唔会棘住咧，或者会走位咧？就唔系纯粹话啊，我。情報咗，我話合乎我自己認為嗰個標準，係咪有冇一個運作咧？比如話你嗰個威亞有冇嘗試調高調低？喺個過程之中有冇覺得有啲異常嘅出現咧？包括比如話聲音啊，或者嗰個位置會搖擺啊，或者兩個威亞個好似個力度唔同啊？咁似乎聽你講，依啲都係冇，即係唔係一個檢測嘅過程之中喎？即係似乎係咪一種？即系如果你问我系咪都唔系太可以接受呢， 我自己嘅睇法系，其实演艺场馆咧一直都有一样嘢叫做作业备考，其实即系一个备忘，一个指引，系关于硬件设备，即系挂喺天空嘅嘢。其实无论系几重，就要用几多直径嘅 wire 呢一类型嘅指引系有嘅，场馆系有嘅。而我喺呢度都希望代表工会去提出一样嘢，就系、是、究竟系政府康文署嘅呢个备忘呢个指引过时啊？定系呢件事情真系有人为嘅错误，导致到呢件不幸嘅情发生啊？因为根据呢个讲法咧，其实系好大件事嘅。如果系个备忘有问题嘅话，咁即系未来嘅所有都要 review 嘅。系啊，然而唔系冇呢个备忘，唔系冇呢个指引，而我认为呢个指引系相当清晰嘅。所以究竟系个指引过时啊，定系有人为嘅一啲疏忽或者一啲遗漏，导致呢件事情发生咧，系必须要去查考得好清楚。呢、这个系好重要 的。李林峰，我想问你，头先提到嗰位嘅独立第三方咧，即系佢要签翻一封嘅证书咧，佢系由工程公司聘请啊，定系要由制作单位聘请噶？ 这个系租客主动咁样去处方提出嘅，所以应该系由租客去聘请嘅。 嗯，咁即系一个独立嘅第三者啦，吓。 系，即系主办单位，即系音乐会嘅主办单位。 系啦，咁另外我亦都想问啦，就系、是除咗佢喺开场之前咧会做一啲嘅安全检查之外咧，其实究竟喺每一日嘅演唱会即系开始之前咧，仲会唔会按照惯例啊，仲会唔会有人去检查嘅一次啲设施噶？ 我自己嘅经验话俾我听，其实点都会嘅，但系检查得几有心或者細緻咧，就係另作辯論啦。因為其實你都可以想象，我吊嗰啲嘢上天，除非我有個梯，我走上個天睇翻清楚每一粒螺絲有冇鬆。如果唔係，其實係好難睇到啊，走上天嘅嘢。而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纪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元朗的朗天路通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 去到青山公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就在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伟业街、丽业街去旺角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劳工处会加强巡查，确保一些雇主采取足够的措施，预防一些雇员中暑等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今年似乎那个酷热天气挺犀利下的，希望提醒雇主是有个一般性的责任，提供一个安全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或者工作系统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亦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丽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啦。咁我哋第一个小时咧就关注紧啊，寻晚嘅 Mirror 演唱会发生咗一宗严重嘅事故啦，亦都相当之罕见啦，就系吊喺天上面即系半空上面嘅一块大嘅屏幕咧，就得。然之间喺个钢索咧，其中一条嘅钢索咧就断咗，然之后成个屏幕咧就跌咗落嚟，亦都系令到两位嘅舞蹈员咧系受伤，其中一位咧嘅伤势系颇为严重嘅。嗱，咁啊，究竟即系大家连日嚟啊呢个演唱会咧都好受到大家嘅关注，咁同埋如果睇翻一啲嘅社交媒体啦，亦都有唔少人咧系关注到佢机械装置嘅安全问题，譬如包括咗之前啊有一条叫做即系半空嘅桥嘅设计。咁亦都有一啲去睇演唱会嘅自己本身又有专业身份嘅人士咧，写咗一啲都好长嘅回应啦，即系关注到佢嘅安全问题啦，乃至到譬如佢下低嗰个台嘅设计系唔系比较容易地令到一啲嘅表演者咧会系差错脚吓，咁甚至系受伤咧，咁等等等等咧，都系好受到一啲有去睇演唱会嘅人士嘅关注嘅。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嘅代表李林峰。李林峰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嗱，继续咧，亦都想关注翻啊，究竟表演者佢哋嗰个保障系点样咧？譬如而家佢个演唱会，当然就都应该会要求咧系买好多类嘅保险噶啦。咁但系特别系对于dancer， 即系我哋舞蹈员嘅表演者啊等等嗰啲嘅表演人员，其实佢嗰个保险要求咧会系点样？可以保障到一个乜嘢嘅范围噶？据你所知。 其实呢主要是有两种的，咁我讲最理想嗰种先。如果佢哋系一个有合约嘅雇员， 如果是雇员的话，根据工权会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他至少可以享有一些保障，譬如住院手术，如果他病假，他或者真的差错脚，又或者他有严重的事故，他其实每一日在 contract 上面写他的翻工的日期都有五分之四的人工的。然而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是可以做到一种民事的疏忽赔偿，咁系可以透过民事嘅方式去追讨。然而另一样嘢咧，系首先要讲一讲，喺14日之内咧，其实主办单位系有责任主动向劳工处去申报呢件事情，开一个快劳。而如果主办单位冇履行呢个责任咧，家属系可以喺两年之内咧去走去劳工处，然之后申请开一个快劳，去作出民事嘅索偿嘅。但系唔理想，亦都系最主流、最普遍就系、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是非合約員工，是一個非僱員來的。在這個情況下呢，就要看一下他們買了什麼保險。如果他們、主辦單位不是場地，是主辦單位，如果他買了公眾責任保、意外保或者個人意外保的話呢，其實都要看一下他買了多少個人頭，他裡面包些什麼，會不會只是包差錯腳，最嚴重是多少，保額是有多大。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都係可以做意外嘅索償嘅，都係民事嘅。然而喺今日我哋向康文署我有個查詢，咁啊工權會係教我哋呢樣嘢嘅，就係話紅館嗰邊回覆，其實咧如果去紅館租用場地咧，就必須要買一個第三者嘅責任保險，那個保險咧係要同政府聯名買嘅。 嗯， 呢、這個聯名咧係要保障到所有單位，保費係要1000萬，同埋係 unlimited 嘅 claim 嘅。 嗯， 不过我哋问翻相关喺呢个场地工作过嘅员工，因为我哋嘅工会背景啦，我哋大部分员工、大部分我哋嘅会员都冇听过呢样嘢。 嗯，系，即系其实但系嗰个系一个场地要求嚟噶嘛，即系其实理论上佢应该要交齐咗呢一份嘅第三者责任保嘅文件咧，俾即系康文署咧，佢先至可以喺嗰度开演唱会嘅，系咪啊？应该理论上 系同一时间就系、是，亦都代表住受伤嘅同事系好被动嘅。因为如果主办单位冇主动向家属披露关于我哋买咗边类型嘅保险，或者有所隐瞒，其实系会令到成个索偿过程变得好困难嘅。 即系理论上就其实系唔，因为唔知佢买边只保险，所以你索偿嘅时候究竟系索偿边一类咧？呢、這个就唔清晰啦，系咪？ 是，而主办单位是有责任向家属主动提供这个资讯的。 嗯， 其实是不是康文署都有那个责任呢？因为那个场地是康文署的嘛。那即是有些表演者啊或者公众入去，那照他康文署应该要很肯定有些第三者的保险买了。而这些都应该要披露，令到如果真的有人好像今次这样有意外的，他们都知道他究竟应该保障是范围哪里啊，同埋向邊個追討啊？喺根據嗰、那個嗰、那個保險嘅條款，邊一條咧，佢哋可以去追討咧咁樣。否則的話，如果你話康文署知道，但係又唔公開俾即係受傷者知道嘅，咁變咗，正如你所講，變咗佢都唔知道點樣去殺傷咧咁樣嚇。 嗯，呢、這個我覺得都要俾翻個公允康文署嘅，因為其實所有政府場地咧都會有場地保險嘅。如果出咗任何情況咧。我都深信其實康文署以及所有政府核下的場地都會主動去提出關於賠償、以及都會去提出個賠償金額以及賠償內容的。然而但是我都想表達的一件事就是，因為紅館和醫館這兩個地方有點不同，回到我之前輕輕 touch 過一個話題，就是這兩個地方呢，我主要講回紅館今天，就是整個關於入台到挂灯啊，甚至唔同嘅装置啊，佢嘅守则咧都仿佛同其他政府场地系有少少唔一样，或者讲得好听啲就系弹性系多啲嘅，因为呢几个 production house 咧都系业界嘅龙头，都系极具经验嘅一啲代表啦，咁样。但系亦都翻返去而家面对紧嘅好直接嘅问题啦，就系当事情发生咗啦。究竟賠償個責任係邊個咧？應該去向邊個去索償各方面咧？加上如果喺一個好混亂嘅情況底下，冇人去牽引或者冇工會去同佢一齊去經歷呢條路嘅話咧，其實係會變得好混亂同埋會好驚嘅。 另外一个李林峰，我哋都想即系问一问啦，就系、是、诶、因为喺个演唱会，无论喺彩排嘅时候啦，同埋佢诶即系首嗰两场啦，亦都见到社交媒体嗰度咧有诶、一啲佢哋自称系有参与演出嘅人士咧，就有唔少嘅贴文啊，系诶讲到一啲有安全问题啊等等嘅。其实我想问你哋工会咧喺过去嗰几日或者连日嚟咧，有冇收到一啲相关嘅意见嘅反应啊？ 我哋工会其实内部有认真睇一睇呢件事情，我哋系有自己睇法嘅，但系都好抱歉啦，都系嗰句，都系透住大气电波嘅福啦，都想讲，其实就算我哋有一个睇法咧，我哋都唔敢轻易去讲出嚟。 嗯， 一嚟行头真系太细，二嚟其实因为我哋唔在场，如果系直接指出有机会系咁样发生悬挂问题嘅话，其实对于主办方同埋工程公司亦都唔公允。不过、我哋深信。都是一样的句子，就是如果有跟足指引的话都出现这个问题，那是不是指引发生了问题呢？如果没有跟足指引的话、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是不是、之前你们工会那里就没有一些演出者是正式地跟你们反映过、质疑到场里面的一些设计上面有安全、 这个我们不可以答，不好意思。 好，另外我亦都想问翻一样啦，就系、是有议员啦，佢就提及到可能会唔会系因为过去嗰两年几嘅疫情，表演业界人才系流失严重咁样，咁所以系咪需要做翻一个专业嘅发牌制度咧吓？咁啊，令一啲嘅资历不足嘅人有呢个培训啊、提升啊，以确保整个行业以安全为最高标准呢个目标咧，咁样，咁你哋又点睇呢啲建议？ 我哋嘅睇法系，如果一个工业其实我哋嘅人才流失得咁严重，咁首先我都会想问点解啦。咁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唔同嘅答案嘅，我都唔系要喺呢度去斥责政府或者任何唔同嘅部门。但我想讲关于安全呢一样嘢，点样先可以维持一个最高嘅安全规则呢？就只可以系有个 step plan。即是说当我准备两条 wire， 一条断了另一条都可以保障住。而这样东西我没有觉得业界一直不是做这样东西。我认为业界一直都是紧守住这种原则。我没有认为业界长期都是置人命于不顾。但是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当一件悲剧发生了，我们一方面去调查问责。另一方面最大的痛点是我们发现舞蹈员、音乐表演者其实他怎样索偿和可以得到怎样的保障根本就不清晰。我觉得这个才是个问题。如果纯粹讲是安全问题的话，坦白说我真的不觉得我们的从业员的质素是这么低和这么参差。 嗯，好啊。 我反而觉得个问题是现在有问题，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找哪个。就算主办单位说会彻查，但我想问赔偿的方案是怎样、衡量的制度是怎样、有没有一个衡量的方式可以令到一个似是跳舞一世的人没得跳舞，其实是怎样赔偿的呢？完全都没有。而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在乎的东西。 理解吓，好多谢晒你啊，李林峰倾到呢一度啊吓，李林峰咧系香港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嘅代表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18731啦，嗱咁啊，寻晚嗰个演唱会当然就入场嘅观众人数众多啦，唔少人都目击咗咧个事件嘅发生嘅。咁而喺事件发生咗冇耐咧，亦都有唔少嘅现场片段咧系流咗出嚟嘅吓，喺一啲嘅社交媒体上面咧都比较广泛地去传播咗嘅咁样。咁有唔少人睇咗咧，有啲人就現場嘅觀眾咧見到有散場之後，就情緒都相當激動啦，受到影響啦。咁亦都可能有一啲嘅人士咧去睇咗片段之後咧感到不安嘅。如何舒緩呢一種情緒咧？轉頭我哋同大家傾一傾啊！ 大家好，我係泳兒，我喺《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失物認領處》入面飾演阿 May， 同我都有少少似噶。對於自己喜歡嘅音樂都好認真同埋好投入。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失物认领处，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之失物认领处》，约定大家收听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潘永祥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要請嚟即係一位係做心理輔導嘅人士咧，同我哋傾傾啦。就係、是、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徐小曼啊，徐小曼你好， 徐小曼你好。 你好， 徐小曼啊，昨晚咧應該都真係有唔少人睇到個片段，甚至喺現場目擊到個情況嘅。咁甚至有一啲人咧，佢哋就喺散場之後啦，個現場觀眾咧都見到個情緒比較激動啦，攬住嚟喊啊等等。你有啲乜嘢嘅即係建議咧嚇？ 昨晚大概12:30一点后呢，我哋其实明显喺我哋线啦网上都收多咗一啲嘅求助嘅。咁其实其中包括呢就係、是、有现场嘅有目击嗰个事件嘅朋友啦，亦都有啲係可能透过社交媒体见到好多影像，其实就好驚啦，好担心啦呢啲咁样。咁其实我哋睇到就係、是、当然今日都有好多跟住都会讲唔好再传啦嗰啲相，或者有啲係可能与事实即係未必是跟事实是一致的一些说法呢，都在不断流传，或者有些埋怨。我想第一首先都是一个祝福先，就是有人受伤一定是不是开心的事，但是意外有很多调查工作可能都要进行，但起码是对伤者有一个的祝福，有一个爱，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怀着这个心，就是这个心情会去帮自己去安顿，当然最重要，如果觉得很辛苦都要去找人去倾诉去疏导，这个都是重要的。 但系譬如揾人去倾诉同埋疏导，即系听嗰个人可以点样反应俾佢咧？因为可能有机会即系听嗰人佢自己都系睇紧呢啲嘅片段嘅喎，同埋佢哋可能都未必系一啲嘅专业人士，因为有啲人就未必真系会揾专业嘅辅导嘅机构咧去处理佢哋嘅情绪嘅喎。咁你有啲咩建议咧？ 情绪有几种嘅，有啲都系比较即时，同埋好似我哋平时一般日常生活咧都会出现一啲可能担心啦、惊啦，甚至有啲人嬲啦嘅感觉嘅。咁其实当然可以，绝对系如果觉得自己情绪是不是一般朋友可以明白，很辛苦，尤其现场的目击者的确是找社工或者专业人士去求助是会比较适合的。但是一般的身边的朋友，我想也都是可以有一个角色呢，就是起码聆听，还有那个是一个非批判的聆听，就是不是说都是哪个不对哪个不好，其实我们不是那么快就可以有一个判断是好不好、对不对，就是不是一个是非错错对那个的判断，而是那个情感的舒服。是啊，即是我都是很不舒服啊。你讲多少少，你咁点啊，琴晚瞓唔瞓到啊，都要食嘢㗎喎。即其实都系一啲生活嘅关怀安慰呢，其实呢个都系令即唔好否定对方，无论佢感觉嬲，因为有啲人嬲系好多原因，可能嬲某啲点解报道咁多，可能佢都会嬲，或者嬲就系都讲咗好多日㗎啦，咁即每人嬲嘅情况都可能唔同，所以我哋唔需要去话你唔应该嬲，唔需要嬲，而系听到你真的好嬲喎，睇你咁样样，咁你点啊？即系哇，仲有倾，有冇做下第啲嘢啊？譬如咁样样，呢啲会帮到手咯。 嗱，当然啦，徐小文啊，就话嗱，如果有啲情绪问题，其实我都睇过嗰个片啊，即系都几震撼，因为你有阵时你唔同角度睇咧，你嗰、那个观感都唔同嘅。咁就我睇嗰个咧，就真系即系都几担忧嘅，即系咁啊，帮我唔喺度再详细描述啦。咁我想问你，如果比如话，当然好彩，我睇完之后都仲可以，即系冇特别大嘅情绪嘅波动咁样。即系当然系邓嗰个即系受伤者，即系都多系不幸啦，都忧心啊咁样。咁但系究竟其实除咗话同朋友即系倾诉之外咧，其实一般嚟讲，即系有啲咩团体啊，佢哋可以即系去寻求帮助嘅咧，即系。有冇啲熱線啊，令到佢哋可以即係舒緩佢哋嗰個情緒啊，可以幫到佢哋嘅咧？ 哦，當然絕對有啦！我諗今日都係其中一個即係除咗大家講好多分享一個支援之外咧，即係情緒輔導都係的確你講好啱，好重要。咁有熱線，亦都有網上嘅 WhatsApp 咧，都係幫到嘅。咁我哋自己青協有關心嘅線啦，電話27778899，係可以去到凌晨2:00嘅，都有社工，亦都加強咗人手去接聽嘅。咁另外WhatsApp 啦，亦都有啲人可能用這個。文字去打会讲到佢感受嘅，就62778899， 同樣都是去到深夜的。咁亦都有啲廿四小時，譬如我哋 open up 嘅平台啦，咁就 open up .hk， 咁呢個都係一個廿四小時嘅文字支援平台，都係歡迎。如果真係覺得半夜尤其瞓得唔好啊，有啲嘅影像，好似咁講，即係浮現啊，咁其實的確需要揾專業嘅社工咧人士咧去梳理嗰個情緒嘅。 嗯，咁亦都補充一下啦，就係社會福利處亦都有個熱線嘅，就係2343-2255，有需要亦都可以打電話去社署嘅熱線啦，佢哋可以為大家作出轉介嘅嚇。係，咁啊嗱，徐小曼啊，另外亦都想即係問翻啦，其實有一啲人咧就唔係現場目擊噶，佢純粹係喺度即係睇嗰個片段嘅，咁但係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受到影響。咁對於而家大家社交媒體咧，佢哋呢啲片段咧就流傳得好快嘅，特別係對於呢啲咁樣嘅事件啦嚇，咁你究竟對於大家喺社交媒體繼續去傳呢啲嘅即係片段嘅之前啊，你有啲咩建議俾相關嘅人士咧？ 第一，你問得好好。第一咧，我希望大家可能都係有呢啲片，尤其係有片啊，係 video 或者相咧，係好具象咁樣去講翻琴日晚嘅意外咧。我希望大家就唔好再去傳啦。呢個係第一，一定要停止去再去傳呢啲嘅片段。減少其實都是二次傷害嚟嘅，對尤其傷者的家人啦，或者身邊團隊的朋友啦咁樣。咁第二咧就是其實要有啲 fact check， 因為其實開始講嘅嘢好多，同埋都有啲負面嘅感受放咗落去啦，可能個人感受啦，當然係。咁其實呢個都要留意嘅。如果你係發放信息者，其實真係從一種關心同愛嘅角度，點樣令到個因為社交媒體就是去傳的嘛，啲嘢都係點樣傳遞愛，一定是傳遞去埋怨呢？其實呢度都要深思嘅。咁如果有啲人就調翻轉，佢係睇嘅啫，佢唔係傳嘅。但如果你睇得好多，都係呢一類，如果比較都係負面咧，咁我覺得又係啦，都係要暫時放低個手機一段時間咧，就暫時唔好接觸呢個新聞。有冇啲其他去舒緩？譬如佢真係去跑步好，佢去睇下其他電影咩都好啦。係要隔離一下咧，去令到自己回復翻平復翻嘅心情。 好多謝曬你，徐小曼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徐小曼咧係香港青年協會嘅副總幹事嚟嘅。咁啊，因為好快啦，我哋不如聽聽一位聽眾嘅睇法，潘永祥。喂，洪生，洪生你好， 洪生，电台主持 你好， 你好， 系， 系咁嘅，我自己都系一位工程师嚟嘅，咁对呢次意外，我觉得非常之可惜啦。咁头先我亦都听到嗰位嘉宾啦，都好专业啦，咁我想提提嘅就系对于呢种有降缆去吊住嘅装置啦，就好似我哋坐电梯一样啫。咁其實佢都有一個叫做 fail safe， 一個失效保護嘅裝置㗎嘛。咁頭先嗰度講到佢嗰啲工程師現場嘅，佢如果只係檢查咗個鋼纜有冇問題，咁其實啲鋼纜用咗咁耐之後呢，佢可能會有啲疲勞斷裂嗰啲，好難係好難完全避免嘅。咁所以我嘅睇法呢就係、是、你如果吊住嗰件物件係相當重嘅，咁應該要仿效我哋電梯嗰種咁樣嘅，有嗰個 fail safe 失效保護嗰個 mechanism 啊。呢個就是我想表達嘅意見。 失效保護嘅機制即係大概類似，可能係有啲齒輪即係卡住佢咁樣，係咪啊？ 嗱，我哋電梯就係呢種方式啦。咁當然你如果喺表演場地嘅話，可能呢樣嘢就所謂 not applicable 啊。咁可能要諗下另外，例如講佢頭先提到嘅例子，就有啲 spare wire 啦。咁嗰啲 spare wire 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失效保护嘅装置。 系、 好。 咁但系我觉得佢嘅指引里面，佢嘅指引里面应该要将呢样嘢写清楚咯。咁我唔知而家啲指引有冇啊？如果未有嘅话，我认为佢真系应该检讨一下，好似电梯咁样啊。当佢嘅重量达到一定嘅程度嘅时候咧、就要有呢啲 fail safe 嘅一啲 mechanism。 好多謝曬你，洪先生。不過潘永祥呢個，我諗就要即係睇下到底相關嘅指引啊，或者作業備考啊，究竟係點樣啦？咁啊，跟住咧，我哋會有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中大二号桥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嘅车龙排到温思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浸会桥面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减少，但系仍然处于高位，供应相对充裕，加上港息将会跟随美息向上，有助楼价回稳。 98,000伙，其实都系一个相对系高位嚟嘅，系一个好现象嚟嘅，起码即系令到唔会话好似之前咁短缺之下咧，令到个楼价不断咁样上升咯。咁我相信咧，即系结合埋依家实际嗰个整体嘅市场气氛啦，包括相对供应系充裕咗啦，同埋香港银行咧就会有一个跟随嘅加息啦，令到个市场啊价钱啊就相对唔会话之前咁样一路升得咁劲咯，而系会转趋翻平稳咯。 陈海潮话：，除非本港年内得以通关，支持楼价同埋成交量表现，否则对今年楼价维持跌2%至3%嘅预测。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0,156点，跌466点，总成交金额系1,296亿4,000几万。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0,072点，跌22点，成交大约2,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价收市价：腾讯控股306.8跌14蚊，阿里巴巴93.1跌6.05蚊，美团176.3跌11.7，盈富基金20.68跌4.4，快手79蚊跌6.05蚊，恒生中国企业70.36跌2.08蚊，京东集团233.8跌11.2，药明生物74.55跌2.4，中国平安46.2跌1.65。五大升幅股份：联众、十方控股、钱塘控股、洋科集团、Top Standard Corporation。五大跌幅股份：首控集团、豪亮环球、布莱克曼矿业、华夏文化科技、麦资资源。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5，日元133.29，瑞士法郎0.953，加元1.284，人民幣6.74，英磅對美元1.216，歐元對美元1.02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港金報16,52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760.44美元，賣出價1,761.21美元。港匯指數100.4，跌0.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美亚工业大厦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裕民坊。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美亚工业大厦慢线有意外，龙尾裕民坊。至于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中大二号桥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一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咧，近住科学园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同埋太古城，东隧九龙入口亦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

是发生这些突发的事件呢，其实最难处理的就是影像记忆和那个强烈的情绪反应的。那这些事情呢都要我想都要两三日呢，就是给个脑呢慢慢呢去理解成件事，然后做一个整合的。那现在呢如果真的目击这件事的现场观众呢，其实他可以呢留意一下呢这些影像有没有真的重复出现啦。那如果有重复出现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要静静坐低呢，其实呢就是用返言语呢来整合返成件事发生咩事。因为其实呢快得滞呢，其实那个脑呢就整理唔切，所以呢我哋就出现呢重复咁样呢嗰啲图像重复咁出现嘅。 即係重复出现嘅意思，即係好似个脑海呢冇諗到，但係佢忽然之间就喺度闪过喺你度諗到咁样。 因为佢想，因为我哋人呢係想呢要知道发生咩事，我哋要同个脑沟通下，同个脑沟通下呢，我呢啲影像呢原来即係尋日发生嘅突发嘅意外，然后一样嘢，即係我哋要慢慢呢用言语呢去理解咗个情绪反应嘅。咁就唔好俾佢呢就情绪还情绪，影像还影像，我哋一定用言语呢去理解同埋接受成件事，好似做一个呢事后解说咁样，话返俾自己听我尋日发生啲咩事。咁因为咁样呢就係、是、可以呢镇静到你个情绪个脑个区域嘅。 啊，黎清文啊，就即係你讲得好好啊，即係其实因为我喺大学都教书呢，好多学生都搵我嘅。咁當然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啦，咁樣咁，但好多時候啲情緒嘅問題咧，都會好多時候都第一線咧，都唔係揾社工啊，佢係揾老師啊咁樣。咁當然啦，我啲學生就會大啲啦。咁但係其實我想問咧，其實喺中小學咧，會唔會有啲老師即係都會聽下你頭先所講嗰啲嘢？咁都到時有啲學生嚟有啲情緒問題，遇著好似頭先琴日嘅事件咁樣。咁變咗啲老師咧，未有社工幫佢哋嘅時候咧，都可以即係第一時間舒緩佢哋個情緒先咧。 可以嘅，如果即係而家老師聽到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俾小朋友咧，真係慢慢將成件事講出嚟，重新整合一次，然後咧就請佢列出咧，即係有啲乜嘢情緒佢哋係最強烈嘅嚇。咁例如係驚恐啦，或者係擔心啦、不安啦，或者憤怒啦咁樣。咁然後咧將嗰個情緒咧，即係慢慢攤開佢，因為好多時我哋遇到一啲咁強烈或者咁即係突發嘅事件咧，其實個情緒反應咧未必係得一種嘅，可以係好多種嘅咁樣。咁俾佢哋知道呢啲情緒反應其實咁又點咧？原來咧我哋有背後嘅需要嘅，因為我哋點解我哋驚慌咧？原來咧我哋個安全感受到傷害啦。點解我哋憤怒咧？因為我哋對一啲事情不滿啦。點解我哋有不安咧？因為其實我哋嗰冇咗個預測性啊。啊，原來我哋睇睇下演唱會，其實有啲嘢突然會出現喎。我哋嗰個對環境咧產生一種不安嘅感覺。咁俾佢哋知道呢個情緒。反应咧唔系佢自己有问题，唔系佢自己太弱，然后正常嘅，因为呢啲情绪咧系背后有意义嘅吓。我哋生存喺呢个世界咧，其实呢啲情绪就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需要啲乜咯。咁头先我讲嗰啲情绪咧，其实系同呢件事即系会产生出嚟嘅情绪嗰个状况咧，其实系配合到嘅吓。咁我谂咧，老师可以咧逐步同同学或者听众可以知道咧呢啲情绪背后嘅需要咧，咁佢就冇咁困扰啊。对于有自己呢、这个情绪出现就冇咁大嘅困扰啦。 嗱，黎清文，你头先讲咧，如果譬如脑海入边咧不断去闪出呢啲片段咧，就需要用语言去梳理翻啦，疏导嘅情绪啦。咁但系往往嗰、个聆听者咧，未必系专业受过训练嘅人士嚟嘅，可能系即系屋企朋友啊，又或者系大家朋辈之间啊，甚至有啲人可能系透过WhatsApp 啊，或者系其他嘅文字咧去到沟通啊，讲翻啊，我成日闪过啊等等。咁你对于嗰啲嘅聆听者或者是人哋传达话我有困扰啊，呢啲情绪俾佢嘅人，你觉得佢哋点样先至可以应该系点样反应咧？点样先可以帮到系有困扰嘅人士咧？ 第一步呢，其实呢个言语嗰个整理情绪呢，其实未必一定要搵其他人帮手嘅。你自己可以自己同自己讲一次都得嘅。因为其实最主要呢，你嗰个对象就係你自己个脑囉。因为你而家呢个脑呢，就係话你个情绪反应好大，但唔知点算喺度係咁碌。但係呢，往往我哋真係用我哋嗰个高阶思维嗰个理性分析呢，去平复返呢啲咁嘅不安嘅情绪嘅。我哋经常会话，即係小朋友遇到一隻狗咁，佢都会话，其 實 Mori 同佢講話，我呢隻狗咧，其實咧就係咁嘅，點樣嘅解釋完一輪咧，佢就明白咗。咁呢個第一步，咁聽眾可以試下自己用自己嘅言語同自己講，明白成件事嘅來龍去脈，講一次先嚇。咁、但係如果咧真係咧都困難啊，都好似咧跳嚟跳去啦，整合唔到啊，好想同人講，呢個都係正常嘅，因為我哋咧即係透過同人講咧，都一個社交聯繫啊，都因為我哋受到驚慌咧，其實第一個反應咧都係想咧同人有聯繫咧，即係增加個安全感嘅。咁聽眾如果係真係作為一個聆聽者嘅時候咧，聽完之後咧，我諗咧就係突顯翻咧，其實佢呢件事咧最重要嘅意義咧，就話其實我哋係需要安全，我哋係咧對一啲突發不安嘅事情咧，我哋感到不安係正常嘅。我諗咧就去呢個位停。就得啦，就唔好再即係又重複翻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嗱、個腦裏面呢、如果問點解呢、其實就論盡啲嘅，因為我哋呢、其實有好多嘢都解釋唔到嘅。咁如果我哋懷住好多 question mark 呢去瞓覺呢、其實呢、就會影響睡眠，因為個腦呢其實呢就是、一個電腦，佢好鍾意呢，佢好忠心咁幫我哋解決問題。如果我哋個腦裏面呢有好多點解會咁㗎，點解係佢呀，點解我喺嗰度嘅時候呢，其實就影響睡眠。因为个脑会不停 loop， 如果你冇答案嘅时候咧，呢啲不安，呢啲唔明白咧，又会引发第二重嘅困扰咯。 最后想问埋就系、有一啲嘅人士咧，可能呢几日都会关注住个事件嘅发展啦吓，特别系一啲嘅新闻报道啊，咁亦都有报道到嗰位伤者伤势啊等等咁样啦。咁你觉得即系如果本身系有情绪困扰嘅人士，应该点样处理呢啲嘅新闻消息啊？系咪应该要睇少啲定系点样咧？ 我諗睇視乎佢個困擾喺邊個位啦嚇。如果佢係好想知道嗰、那個傷者嘅情況，咁我諗知道咗對佢嚟講係一個放心，亦都可以去留意嘅嚇。咁、但係我諗咧就影像上嘅記憶咧，就最好就唔好強化啦，因為呢個影像咧一定伴隨住一個強烈嘅情緒恐懼嘅反應。咁所以我諗就係你可以咧，即係資訊上嘅明白就唔好嘗試喺個影像上加強咯嚇。咁、就如果真係有一啲係對於個影像上都已經好困擾嘅時候，就當然就唔好再睇啦。咁最緊要咧就係話，其實咧呢個時間咧最好就一定即係最好就要同一啲你親密嘅人或者你家人咧就保持一個聯繫，即係增強你自己嗰個安全感啊！呢個咧就可以對抗一個逆境嘅情況，一個係好緊要嘅一個方法咯嚇。 最後想問埋社署有條熱線嘅23432255，係咪有需要嘅市民都係可以打呢個電話？ 係啦，咁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打呢個電話啦，呢個熱線啦，咁我哋有社工會幫到大家嘅。 好多謝曬你啊，黎清文傾到依一度啊，唔該曬嚇。係阿黎清文咧，佢就係社會福利處嘅係高級臨床心理學家黎清文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一講另外嘅一個議題啊。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親，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約時間去勞工處職健診所睇醫生。佢哋對症下藥，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貼士，預防病情惡化，仲會安排復診。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天水围天丽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永祥啊，而家时间咧已经去到傍晚嘅6:52啦。咁但系睇翻天文台嘅天气嘅报告啊，都仲系非常之热嘅。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32度。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要等巴士，如果你露天晒住嗰啲咧，就当然系辛苦啦。但系就算咧你喺啲巴士总站咧，亦都未必好好多，因为有啲巴士总站佢起喺个商场底啊，又或者系即系村嘅底啊咁样。咁其实佢就好多巴士有。废气排出啦，但系咧佢嗰个通风咧又可能系唔系太好嘅，咁都几难受嘅。 系啊系啊，因为嗰啲咁嘅设计咧，即系当然佢设计上都有通风嘅，咁但系因为毕竟咧嗰度即系巴士咧好多废气排出嚟啦，咁同埋如果尤其是好热嗰阵时，你嗰啲热气咧未必留得到嘅吓，留得走嘅吓。 九巴咧就安排咗几架嘅电动巴士啦，泊咗喺咧特定嘅巴士总站。而家就有荃湾西站、深水埗钦州街嘅总站、宝林总站同埋黄大仙总站嘅。咁啊，俾啲市民咧喺等车嘅期间咧就上去唞一唞。个安排系点样嘅咧？电话旁边咧，请嚟九巴嘅助理总监负责传讯嘅林子豪。林子豪你好。 林子豪你好。 Hello，Hello， 两位好。 喂，讲讲你哋嗰个安排系点样噶？系咪即系总之是等车就可以上去的了。 是啊，没错。刚才燕平你都讲了四个站位。那这四个站位呢，其实我们都会安排一架的我们电动的巴士，那就在这里就是给任何呢就有需要的乘客。那当然如果即有些乘客他未必是真的等巴士的在那里，但是呢他即觉得天气实在太炎热了，那他过一过冷河呢我们都很欢迎的。 哦，即是他可能在那个的总站那里等小巴的，你们都可以给他上去的。 冇問題，冇問題。即係其實我哋呢一個舉措，其實主要真係為咗即係急市民所急。即係我哋見到天氣咁炎熱，即係我哋都希望，亦都明白有一啲嘅站位咧，其實嗰個通風咧未必係咁理想。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希望能夠幫到啲少少市民啦。 嗯。 啊，林超啊，我想問咧，嗱，佢喺嗰個即係冷氣嘅巴士度啦，佢咪都係要睇翻個 app， 即係睇下啲巴士幾時到，咁咪就預翻啲時間。去嘅咧咁样，如果系嘅咁，变咗佢系咪喺商场都其实都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咧？ 嗱，呢个正正就系即系点解我哋去拣有啲特定嘅巴士站位去放我哋嘅即系所谓嘅流动嘅候车室嘅一个咁嘅原因啊。大家可以留意到，其实嗰四个嘅位置啦，即系荃湾西、深水埗啊、宝林同黄大仙咧，其实我哋都有几个考虑嘅，即系其中一个第一个咧就系话嗰个室内嘅系一个室内站嚟嘅。但是呢那個空氣 流通的問題比較大，咁如果我哋能夠擺到一架係零排放嘅巴士落去咧，開住冷氣咧，咁就可能大大就幫到手啦。依個係第一個原則。第二咧就係我哋喺個排隊個位置咧，佢往往咧即係距離有冷氣嘅地方比較遠嘅。咁所以因為其實我哋都知道嚴連排有好多人咧就係會譬如話喺附近便利店企一企先，如果佢附近已經望到個巴士站啦，或者係喺個商場嗰度望一望先咁樣。咁即係佢哋好多時候都會即係睇住我哋 app 咧，去等巴士嘅。咁所以呢度就如果有啲遠啲嘅地方，咁我哋點樣算咧？咁就係嗰個嘅電動巴士可以幫到手啦。第三個原則咧，就係喺一啲嘅嗰個位置咧，的確係要有一個安全嘅位置俾我哋擺到一個巴士，亦都方便到咧乘客咧係去嗰個巴士站嗰度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都揀選咗四個比較可行有啲市民有需要嘅地方啦。 暂时有冇话咧？你哋会系喺乜嘢温度嘅指标之下咧，先至会启动呢个安排噶？ 反而我哋会觉得未必系有一个嘅好指标性嘅一个温度嘅，去高过几多少就去啦。咁因为会随住个即系可能湿度啊，或者系嗰个体感啊等等咧，都有唔同啦。咁但系咧，当然我哋会密切监察佢嘅情况，即系如果有一啲嘅，譬如话佢过去嗰十日，即係天文台都話，喂，即係嗰個嘅好炎熱，而且咧，即係濕度亦都高嘅話咧，好似桑拿咁樣咧，咁我哋都係義不容辭，一定要擺啲巴士出去嘅。 嗯，另外而家都係主要係單層嘅電動巴士係咪啊？ 啊，冇錯冇錯咧。其實如果講緊電動巴士嘅雙層咧，我哋去到出年嘅年初，我哋就應該會有附運到港啦。咁而我哋目前呢我哋有嘅最新型嘅電動巴士呢，我哋一共有16架。咁所以我哋盡量都能夠希望能夠編配喺即係一啲嘅地方嗰度啦。咁所以暫時都係一個嘅新嘅能源嘅車就係、是、單層啦。 啊，林超，我想問呢，因為呢好多時啲長者啊，佢更加需要呢啲咁嘅巴士啦。但好多時佢哋未必識得用嗰啲 app 嘅。咁我想問呢，你入面會唔會有啲熒幕啊，即係話啊幾多號巴士就幾多分鐘之後到啊，咁就可能有宣布啊，有个扩音器咁样令佢哋知道啲咧，咁样 喺嗰个技术上，其实呢个都系相当复杂嘅事情嚟嘅，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喺个巴士个预报嘅站嗰度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即系未必系适合喺，未必系可以喺个巴士上面嗰个电池嗰度做到。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做呢一样嘢，即系先要解决咗一个嘅基本嗰個嘅炎熱嗰個問題， 冇錯。 咁而當然治本嘅問題咧，即係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就話，即係能夠陸陸續續能夠可以優化到一啲嘅候車嘅空間，因為畢竟而家嘅候車空間打住大多數都唔係巴士公司所能夠係 即係唔係佢哋擁有啦，點樣咁講？咁所以即係譬如話，如果佢哋做到好多，譬如話觀塘裕民坊係一個非常好嘅一個例子啦，就係話真係每一個嘅巴士站位咧，其實咧係嘆住冷氣去等巴士。咁但係隨住即係我希望就嚟緊會更加多有啲類似裕民坊嗰個嘅即係人車分隔式嘅巴士站可以做到咧，咁就真係可以有睇到個巴士嘅到站時間。亦都可以冇咁辛苦咯。 你頭先又講咗挑選巴士總站嘅特定條件啦，咁但係你哋睇咧，短期之內仲有冇機會可以增加更加多嘅巴士總站咧？有相關安排啊？ 我哋都好渴望可以咁樣做嘅，即係其實我哋而家都除咗我哋即刻可以做到就係四個巴士站，我哋都仲係物色緊咧，有冇一啲嘅更加多嘅巴士總站咧，其實可以做到依一方面嘅嘢。咁當然咧，要真係要符合到以上嗰三點，咁特別咧就係第三點啊，即係話嗰個停車同埋嗰個行人乘客，我哋排隊或者去搭趕去搭車嗰個嘅位置同嗰個 pit 安排嗰度咧，我哋係非常之即係着重嘅。 最後剩翻大概廿秒到，想問啊，車長咧喺可行情況之下可以提早俾啲乘客上車咧，咁其實通常一般可以提早幾多啊？ 呢個睇情況，即係其實我哋都唔想特別有一啲雙層嘅咧，我哋都唔想即係泊著架車非常之耐，咁所以咧，如果係有一啲嘅乘客都有相當嘅人數嘅話咧，我哋都希望佢能夠快啲可以上到車，就唔使等得咁熱咁耐咯。 好，唔該曬你，林子豪傾到呢一度啊，林子豪係九巴助理總監，負責傳訊嘅。 將可以發布宣言，呼籲長者同埋基礎疾病患者避免前往高風險場所。同埋執行遠程辦公等避免外出的措施。俄羅斯國防部指責烏克蘭軍隊攻擊東部親俄武裝控制區一座區壓烏軍戰俘的監獄，造成40人死亡。國防部的聲明說，這座監獄位於頓涅茨克地區奧列尼夫卡，過去一晚受到美製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攻擊，戰俘之中有40人死亡，75人受傷，還有8名拘押中心的職員受傷。聲明又說，被拘押的戰俘包括曾經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守衛亞速鋼鐵廠的亞速營成員。莫斯科形容基輔政權的攻擊行動是血腥挑釁，目的是阻嚇烏軍士兵放低武器投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到34度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新界北部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桑达集结在冲绳岛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进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和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美亚工业大厦慢线的意外清一场，一带只是车多，车能够大消散。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 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咁喺九龙方面咧，龙翔道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彩虹村一段嘅龙尾就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下行落去龙翔道咧，车龙就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近柯士甸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尖沙咀中心。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在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白沙湾码头。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刘建升，前名陈冠海，生到两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黄嘉敏，生到17岁女儿和16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荣斯，生到两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我哋一齐喐。 我是精灵一点的 Kelvin 刘卓文。远足登高对于我来讲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嗜好，但是每次能够喐一喐，同三五知己在郊外锻炼体能，尽力完成那条路线，一减平日奔波疲态的身心都可以说不错的。 你一我喐他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喐。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潘永祥剛才我哋有提到啦，九巴咧喺四個嘅巴士總站啊，就擺咗咧電動巴士喺度咧，俾啲乘客啊喺等車期間就可以上去啦，當為候車室咁用啦。咁其實咧，我哋亦都有問過運輸署咧，關於一啲嘅有蓋嘅公共交通交匯處嘅空氣流通情況嘅。咁運輸署就話啦，其實佢哋都一直咧係密切留意住咧呢個情況啦，咁同埋會因应咧实际嘅需要，连同机电处咧去实施调节个别交汇处嘅空气流通情况嘅措施，包括咗系延长通风系统每日嘅运作时间啦，调高系统嘅通风量啦，同埋加强咧喺交汇处入边咧停车适时嘅管理等等。咁除此之外咧，佢哋都话啦，喺唔影响巴士总站嘅安全同埋有效运作嘅前提之下，政府咧一直都系鼓励咧专营巴士公司咧提供适当嘅设施去方便乘客和改善候车环境的。而运输署亦都在2019年的12月和2020年的1月接到九巴申请在巴士总站放置饮用水的售卖机，亦都是批准九巴在91个巴士总站放置饮用水的售卖机。这个就是运输署的相关回复。当然这么热的天气等车是一定很辛苦的，大家有什么感受 后都可以同我哋倾倾嘅，电话号码咧18723111。咁当然，如果你想关注翻 Mirror 演唱会嘅安全嘅问题，亦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讲啦。咁啊，潘永祥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李女士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李女士？ 系啊，其实咧，我就即系想，因为我本身就以前康文署嗰啲啊，即系嗰啲都系经理嚟嘅，即系负责咧都系安排康文署嗰啲 program 啊，由嗰个 program 开始至到末啦，即系包括 backstage 啊嗰啲嘢，我都会一手负责嘅。咁我以前咧，譬如我哋请咗啲 artist 嚟咧，譬如有啲吊威啊咧，我哋都会揾一啲，即系 before 演出之前一定会揾过咧。是 certified 的公证行，如果看过那些 wire 呢是没有问题，甚至他们用很多测试的方法呢，我们这么久都没有出过事的。那这个是即是很即是很好彩啦。那我看回这件事呢，有个观众讲得很好。首先呢，我希望呢我们特首都成日讲啦，他的身上他说我们呢成日都我们不是你。咁亦都有觀眾去提過，首先唔好話係邊一個嘅責任嚇。咁我當中可能真係有人為嘅錯，但係其實頭先嘅專家都提過，會唔會康文署嗰個好多年前嘅 guideline 需要 update 咧？即係正如特首話，我哋嘅制度需唔需要 review 咧？好啦，其實我覺得今次睇到一個咧，我淨係聽到咧就話，而家由租客嗰方面係提供一個 certifier。 嗯， 吓嚟到系俾个 report 佢哋睇， 嗯， 但系佢冇谂到就系佢哋系咪，即系佢哋系为咗佢哋盘生意，佢哋做得好急，佢都话而家延后咗好多啦， 嗯， 系咪？究竟系咪可信咧？嗰、那个 report 系咪？或者嗰个系嗰、那个 certifier 系咪？即系就算一个 certifier 系咪政府方面，我哋康文署，我因为我咁耐都冇事啊嘛，我哋自己嘅 program， 即系我哋提供嗰、那个咧，我信任嗰个嘅公证行， 嗯， 你都可以得。報 check 多一次， 嗯， 嚇，即係會唔會好啲咧？ 嚇， 因為我成日覺得呢、這個即係個風險嘅嘢咧，可能咧佢話講到個機會，可能係萬分之一或者點，但係 consequence 就係人命啊嘛，係咪？係， 清晰，多謝曬李女士嘅意見啊，聽埋盧先生啊，盧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你好，请讲啊。 首先两件事先，第一件事希望阿毛吉人天上。 嗯。 第二就头先我想讲就呢件事咧，分享两样嘢嚟睇。我本身系行外人，但系咧我就有朋友喺 TVB 系一个资深特技人嚟嘅，佢、退咗休噶啦而家。咁、我知道咧，如果喺头先咁嘅情况之下咧，嗰、那个咁大嘅屏幕跌咗落嚟咧，其实嗰、那个。之前佢哋行內嘅做法咧，都係兩邊會賠，就係、是、特技人嘅公司同埋嗰個大會嗰個 organizer。 嗯， 咁我跟住我就再講啦。我本身都頭先講過，我唔係行內人，但係我有朋友喺某大保險公司做到非常之高級嘅。 嗯， 咁佢都同我講，咁咧其實佢哋保險咧承擔咗咁大嘅嗰啲保，佢哋會買保險，但係當有出事咧。我相信大家都知啦，保險公司有一組人咧，專係攆曬嗰啲condition 啊，嗰啲 regulation 咧，睇下邊條有冇咩問題，有冇咩人為疏忽，跟住保險公司要負幾多責任，organizer 同埋大會嗰啲各樣嗰啲點。咁頭先我想講，頭先你去嗰位女士講咧，我有補充咯 ，certifier 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點解香港警察重案組要介入調查咧？咁因為通常嗰啲私人公司、保險公司咧，係非常之 rely on 呢一個政府嘅執法部門，佢哋嘅嗰個報告咧係非常之公信力係非常之大嘅，因為我之前都係 police 出嚟嘅，咁佢哋個報告咧會牽涉好多專業意見，譬如工程師啊各樣咁樣，所以頭先講嗰個咧，今次呢一個不幸事件咧，會牽涉到非常之複雜嘅往後衍生嘅賠償問題咯。咁其實好多人都知，咁但係都係咁講句。大家都唔係想去 claim 保險，但係當今次發生咗咁嘅事咧，而我睇新聞報道嗰位阿毛咧，其實佢傷得好重嘅，頸椎嗰條底線已經係俾個哇當頭劈落嚟咧，咁都係希望佢吉人先上咯。咁嗰啲 事後嗰啲嘢咧，就係希望佢康復咗之後咧，就大家係幫佢即係幫佢生計或者佢屋企人啊，大家安撫啊，點樣嗰啲，就香港人我哋大家都係一個非常之有愛心嘅人嚟嘅。咁我講嘅 多 啦。 多謝曬盧先生嘅意見啦。咁其實頭先第一位女士就提到，即係咪似乎係咪應該要有一個復檢咧？ 冇錯嚇。似乎好似聽佢講咧，係政府佢哋以前咧係真係佢哋有個復檢嘅，即係變咗兩個制度，即係話咧，嗰個承辦商，即係嗰個主辦單位佢會做啦，但係政府亦都會有一個即係復檢咁樣。 佢就係主要係講如果係康文署自己去處理嘅節目，即係由康文署自己主辦嘅節目。咁當然即係如果而家個關係咧，就係有一個租用人去租你個場地咧，咁當然亦都滿足必須要滿足咧康文署所提出嘅即係租用場地嘅要求啦。咁其實呢個放諸喺其他嘅一啲場地嘅租用管理咧，都會有機會有同樣嘅條款嘅。咁但係當然，譬如頭先。嗰位聽眾所提到嘅意見係咪要增設一個復檢制度咧？咁同埋可能係咪要睇下，譬如租場嘅時候嗰、那個嘅條款啊，啲作業備考啲指引到底係咪仲合乎翻而家嘅要求咧？咁呢個可能都係要進一步即係大家可能去值得探究同埋深思嘅議題嚟嘅。 中華廚藝博大精深，好似湖南菜，單係一個辣字就已經玩到出神入化。 辣椒可以烧熟嚟捞茄子皮蛋， 辣椒又可以剁碎嚟蒸腊肉， 辣椒仲可以先剁后叶，再用嚟蒸鱼头。 问你服未？ 电视节目《味知天下》中华式香味，今集带你细味湖南菜嘅味道。星期六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en Lee 李恒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噶啦，未打针嘅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因过由你做决定，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一八七二三一嘅。咁啊，潘永祥，即係其實咧，香港嘅土地房屋發展啦，就係好幾屆嘅政府啊，基本上就係特區成立以嚟啊，都係相當之關注嘅一個議題啊。咁其中一個咧焦點咧就係放喺點樣揾地上面啦。其實咧之前嘅行政長官啊梁振英啦，佢又提出咗一個概念咧，係話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係唔係真係唔可以發展咧？咁嗰陣時佢亦都曾經委托咗房协啦，做过一个嘅研究嘅，就涉及到系大榄郊野公园同埋马鞍山郊野公园咧嘅土地嘅。嗱，咁啊喺但系后屘咧嗰个研究咧就搁置咗啦，因为政府就话唔再寻求咧改变郊野公园嘅边陲用途嘅。咁亦都咧喺上一届嘅政府啊曾经进行过一个土地大辩论啦，咁揾咗咧18个嘅土地供应选项咧做公众咨询，咁但系咨询咗之后。專責小組就認為公眾對於將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作為房屋供應用途的支持度明顯是偏低，所以最後也都沒有納入到8个的優先選項。今屆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近日接受報章專訪的時候就提到郊野公園邊陲建屋這個問題，也都重提這個看法，也都舉例就說大欖隧道西南面用地如果用來興建公營房屋就可以提供到35000伙，能夠縮短公屋的輪候冊去到5年之內。但他也都強調政府就不是有意去大搞咧郊野公园嘅边陲地带，而系希望咧逐块土地去审视佢嘅可行性，以免咧太抽象嘅讨论嘅。 冇错，我觉得呢个咧就的确系嘅，即系过往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咧，郊野公园个边陲嗰个边界咧，就唔系话即系根据嗰个保育嗰个状况嘅，即系都系可能好随意咁样。咁所以亦都有个声音就话，既然我哋而家个土地个需求咁大。 咁我哋都重新檢視究竟邊啲郊野公園嘅邊陲咧係嗰個保育嗰、那個狀況嗰、那個價值係低嘅，有基建已經係可以到達嘅，咁所以咧就會都應該要發展咧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呢個都係互信嘅問題，亦都有啲聲音就話咧，你而家今日就開發咗呢個邊陲地帶，咁到明天會唔會變咗又再深入去咁整整下成個郊野公園都會蠶食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互信嘅問題，所以政府都應該咧多啲解説。令到公眾咧，即係回復翻多啲信心咁樣嚇。 嗯，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嘅議員啊，謝偉全。謝偉全你好。 謝偉全你好。 係，兩位主持你好。 嚇，嗱，謝偉全啊，其實咧喺上屆政府土地大辯論嘅時候咧，亦都就住郊野公園邊陲地帶係唔係可以愛嚟做房屋發展咧做過一個即係都好廣泛嘅諮詢嘅啦。咁然之後就因為咧公眾支持度明顯較低咧，就冇納入到去優先選。咁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个土地大辩论距离现在都不是说很久之前的事。政府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再去就住郊野公园边陲地带起屋这个问题再做研究呢？ 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其实土地的用途呢，即是哪一样的适合呢，都有很多因素考虑。其中呢就是现在我们譬如面对呢发展土地是不足的时候呢，有些选项可以是比较快的，可以提供一些单位呢，这样东西一定要考虑咯。咁当然呢，你话郊野公园是不是神圣不可以侵犯不可以做其他呢，我个人觉得就应该呢就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其实我们根据一些即是研究一些客观的因素去定，嗱，你睇嗰陣時，我哋辯論好或者做選項好，大家可會唔會有個即係錯誤嘅感覺，以為呢啲選項做咗之後咧，我哋嗰個居住土地不足嘅問題就可以解決咧咁樣？同埋係咪一個短時間，即係短嘅意思，唔係上十幾年或者二十年啊嘛？咁喺呢方面有冇去講得清楚呢？可能未有的，我自己感覺。咁其實呢，多管齊下之中呢，就唔係代表你話郊野公園我哋要嚟發展，唔係。但你要睇返郊野公園呢，係過去除咗剛才阿潘教授講個問題之外呢，即係話嗰個界線劃分嗰陣時呢，係嗰個心態價值呀，或者嗰個對個環境方面呢，嗰個考慮呢，係唔係都有啲譬如是生態價值高、相對高嗰啲咧，就唔可以做。但係有啲相對低，而因為嗰個客觀環境同埋社會嘅需求嚟講咧，有某種用途咧，可能係更加迫切咧，而平衡翻可以用嚟做其他用途咧。我覺得呢個要去大家即係要搞清楚就咁，因為而家嚟講咧，郊野公園嚟緊咧，只有增冇減咧。我覺得呢樣嘢咧就未必係一個我覺得可以即係話用啲咁嘅做法嘅，因為始終嘅邏輯上有問題，你永遠只有擴充。咁我哋係比較嘅，即係所以話生態價值高嗰啲就納入。其實你而家嚟講北區生態價值高嗰啲嚇有幾百公頃嗰個又納入去啦。咁係咪可以考慮一啲即係佢生態價值相對低嘅？咁喺呢方面做其他用途，唔係一定話即係起公園房屋嘅喎，可以其他用途啊嘛。 不過謝偉全都想即係問一樣嘢，郊野公園佢去設立嘅時候，當然就應該經過相關嘅部門，特別係譬如漁護處嗰啲，佢哋係仔細研究調查過嗰個生態嘅啦，要符合到一定嘅準則咧，先至會將嗰度做郊野公園嘅嘛。咁既然做得郊野公園，其實係咪應該冇所謂生態價值高低之分？係咪都應該？都已经是过了一个应该要保育的标准啦，即系应该冇所谓郊野公园，冇所谓边啲高啲，边啲低啲，系咪咧？ 唔系一定有高低嘅，因为点解？如果唔系咧，所有你话有生态价值嘅嗰啲地，如果你定嗰个要求系即系低，意思即系话咧，即系系喺各方面生态之外，景观啊，同埋佢即系里边存有嘅植物啊、动植物啊等等。呢啲都係一個客觀嘅嚟睇，你最即係我哋講翻近期嘅呢十幾年咧，我哋睇郊野公園，當然係呢方面咧就比較係著實啲，同埋有考慮頭先你講嗰啲因素。但係早期當你畫嗰陣時咧， 其中一樣嘢就希望保護個集水區啊嘛。集水區呢個係最重要，嗰陣時係因為水塘嘅問題。咁至於喺個劃嗰陣時咧，嗰、那個可即係嗰個準確性咧，即係話好細節嘅咧、就未必。因為我哋睇翻舊嗰啲，可能啊 ，Dr. 潘你睇。睇過咧，有陣時咧畫條線咧，可能分分鐘咧喺條河嘅中間嘅喎、 啊， 或者喺個溪嘅中間嘅喎。其實嗰陣時，因為喺圖紙上咧，你畫出嚟咧，同埋現實咧，有冇去真係去測量咧，未必嗰陣時即係花咁多時間去做嘅。咁、啊、所以咧，喺而家嚟講咧，重新去睇一睇咧，都係值得應該嘅。 啊，就係全啊，係啊。即系你讲得好啱啊！即系好多人都有个错误嘅谂法咧，就系即系郊野公园一定系保育价值好高啦，咁所以就唔好掂啦。其实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嗰阵时咧真系集水区，即系嗰条线咧，诶唔系话好似我哋而家即系法定图则咁咧，即系绿化或者农地啊，我哋即系好多时都做一个即系保育啊个调查嘅，但当时咧，即系个我嘅认知咧，真系冇做嘅，所以不存在话啊，即系郊野公园咧就一定系保育价值一定系高。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喺啲邊陲裏面個別去再審視個保育價值咧，我覺得都有嘅道理嘅，係咪咧？ 係啊，我覺得另外仲有一個，即係我哋考慮一啲用途嘅時候咧，你視乎咩用途啫嘛，有啲可以即係喺嗰度融合到噶嘛，咁都係一個考量。因為你某種用途擺咗去嘅時候咧，你可以釋放翻其他嘅佢需要個地出嚟做其他嘅用途噶嘛。一樣㗎，你譬如早期我哋需要工業用地，之後唔需要啦，咁都係隨住嗰個環境改變去調整㗎嘛，仲有個要求都有唔同嘅，即係每個時間咧，經過一段時間，大家社會對某樣嘢嘅要求係唔同嘅，呢啲準則都會變嘅。 冇錯，當然啦，你都講得啱嘅，因為個社會成日變嘅，有啲情況嗰陣時話我哋嗰個住屋需求冇咁強嘅，亦都好多土地嘅，亦都接受填海啊發展新線鎮嗰陣時候，咁我哋又未必需要即係考慮嗰個郊野公園啦。但係今日咧就似乎我哋嗰個土地需求亦都會好大，咁各樣嘅選項都有嘅困難，咁嘅時候係咪都？值得去研究下嗰個郊野公園個邊陲地帶咧咁樣。 認同，我哋而家研究啫，唔係話即係我哋有一個決定一定要做，但研究都唔做咧，變咗有一啲人咧，佢支持好或者唔支持好咧，都係憑自己主觀嘅睇法嘅啫。 係，的確係啊，因為郊野公園呢個名稱咧，真都幾敏感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能夠做咗一啲可能性研究啊，了解咗個生態價值啊。同公眾多啲解説咧，咁我相信咧，公眾無論支持好、反對好，都有一個理據去考量咁樣嚇。 嗯，係。 另外，做個總面積咧，你可以保持不唔可以減少都得㗎。如果大家對呢個郊野公園咁咁即係係咁支持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啲要求嘅原則嚟㗎嘛。 好多謝你，謝偉全，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金管局公布上半年外汇基金投资亏损1442亿港元，多项投资都亏损，当中其他股票投资蚀最多，达到732亿，债券投资亏损559亿，香港股票投资亏损85亿，单计第二季。外汇基金投资亏损954亿，创历嚟第二大单季的亏损。季内除了香港股票投资之外，其余主要投资都亏损。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面对前所未见的不利市况，外汇基金的债券、股票和外币投资在上半年都遭受损失，整体投资在半年间录得历来最大的亏损，展望下半年投资环境将会继续充满挑战。Mirror 红馆演唱会大屏幕突然由高处跌落舞台的事故，有工程师说相信事件涉及钢索没有固定好，相关人员亦都没有做好复核的工作。舞台艺术从业员工会认为主办单位难辞其咎，需要向受伤舞蹈员提供赔偿和生活支援。演出业协会发表声明说， 業界一般非常重視演出安全，今次屬個別事件。紅十字會說，截至到下午4時，一共收到超過160宗求助，包括在現場目睹事件和觀看新聞之後感到不安。紅十字會將會視乎情況，再決定會不會延長熱線服務。醫管局即日起放寬處方新冠口服藥的安排，60歲以下高風險人士和長期病患者，無論有沒有接種新冠疫苗，在病徵出現5日內求診，沒有臨床情況不適合因素，都會獲處方新冠口服藥。醫管局說，至今已經處方40,000劑新冠口服藥，雖然放寬使用的指引，但是現在儲備足夠，不擔心藥物不足。菲律賓發現首宗猴痘感染個案，患者是一名菲律賓公民，今個月較早時從海外回國。衛生部官員沒有透露患者的性別，只是說這名31歲人士昨日接受檢測之後確診感染猴痘病毒，正在家中接受隔離。他到過出現猴痘病例的國家，當局說包括3名家庭成員在內的10名密切接觸者已經被要求隔離，他們未有出現症狀。世衛上個星期將猴痘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后期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大家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不过香港仔隧道北行嘅拣风措施就取消咗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龙，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呢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封路方面呢，提一提大家啦，大埔道的深水埗段，大埔道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啦，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巴士路线6号、6号 C 和81号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的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又或者是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就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的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啊，小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最初看不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的燕破岳，但随着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在猎豹的成长，他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 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在家工作成为广受雇员欢迎的安排。混合式工作即是一星期有部分日子返回办公室，余下时间在家遥距工作，被视为未来职场发展的大趋势。不过据 CNBC 报道，有史丹福大学的经济教授认为，这个改变将引发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拉锯战。研究遥距工作接近20年的教授 Nicholas Boom 指出，由于公司高级管理层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男性，他们难以理解部分雇员留家照顾幼童等等的个别需要。同时中层管理人员当编排下属返回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表时，亦都会遇上困难，因为若然同时有多名下属可能都希望在某个特定日子留家工作，怎样公平编排时间表就要考考管理层的技巧了。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亦都引述顾问说，雇员面对硬性指派但不适合自己的混合工作时间表会更感不安。如果管理层对在家工作的下属缺乏信任，会间接迫使下属做出更多成果，以证明自己没有偷懒，无疑令到他们更感疲累。针对这一连串的问题，美国德克雷大学资讯管理及商业分析学系教授 Alan Michel 曾经在世界经济论坛撰文，建议雇主和管理层要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多听取雇员和下属的想法，以确保混合工作模式能够有效运作。同时亦都要清晰界定必须在办公室进行的工作，方便大家执行。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相信管理层和下属必然会减少无谓的争拗和误会了。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的。潘永祥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接受报章专访嘅时候咧，就重提有关于郊野公园边陲起屋嘅问题啦。咁亦都举咗咧大榄郊野公大榄隧道西南面嘅用地咧，如果爱嚟起公营房屋咧，就可以提供到35000伙，能够缩短咧公屋嘅轮候拆咧去到5年之内嘅。啊，刚才咧讲到呢个问题嘅时候，亦都提到啦，就是以往有一啲比较旧嘅，即系叫历史悠久啊嘅郊野公园咧，佢可能划个边界嘅时候咧，就唔系一个好好有一个科学化标准嘅方式啦，去到划嗰个边界啦。咁但系始终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界定边啲叫做郊野公园嘅边陲地带咧？啊，因为其实佢实际嚟讲，已经系划咗喺个郊野公园嘅范围入边噶啦， 冇 错。即系何谓边陲咧？吓， 我觉得就唔需要咧，即系咁执着系咪边陲吓，因为郊野公园本身都好大嘅，咁点样叫各个边界亦都好大。咁就即系正如我哋过往咧，都有啲绿化地带咧，咁我哋都会研究下系咪即系嗰个保育价值低啊，系咪可以将佢变做住宅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最科學化咧就唔係話用一個簡單個邊陲地帶一個名稱，而話究竟如果你覺得郊野公園某啲地方覺得佢個保育價值係低嘅，咁而個基建亦都有一定嘅即係可以達得到嘅， 咁嘅時候係咪都可以好似我哋過往一啲法定圖則，好似綠化變做住宅咁樣，而去研究佢係咪可以我嚟發展呢，咁樣就好過就話執著啊依、這個郊野公園嘅名稱啊邊陲地帶嘅名稱咁樣。 其实陈茂波也有提到的，即是他说郊野公园边陲起屋呢有三个层面是可以讨论的。第一就是讲到个生态价值啦，就说生态价值高呢就不要搞它啦。第二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基建配套是不是能够通过了环境啊交通的评估啊，同埋如果贴近基建呢那块地就当然好用啲啦。第三呢就是那个社会利益，譬如如果你用来起公屋啊安老院或豪宅呢所代表的公众利益呢都会有所不同嘅，咁所以点解佢系举大榄隧道旁边嘅地盘为例咧？咁佢就话系因为初步睇咧，嗰度嘅生态价值未必好高，又邻近咧交通基建，咁啊出入好方便咁样。嗱，咁但系呢度亦都有另外一个点咧，系咪都可以攞出嚟讨论？就系佢提到，如果嗰度咧我嚟起屋咧，就可以兴建35,000伙，缩短公屋轮候册咧，去到5年之内。但系都要留意一点，就是我哋如果系咁嘅时候，佢都需要一啲嘅程序改划嘅，即系话咧，其实你喺郊野公园去到用去爱嚟起屋咧，你所经历嘅程序或者时间咧，其实可能不比咧你揾其他土地为快嘅，即系可能系甚至系。未必快過你去找一塊有很多團體成日提的中地添，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其實係咪都可以考慮翻就係、是、譬如我哋明日大嶼嘅人工島，其實佢咧就將會提供到咧105,000個到成182,000個嘅公營房屋單位。咁佢而家咧嗰個設計同埋勘探咧，預計2024年就完成，2033年咧就可以有首批入伙。咁另外北部都会区咧，当然亦都有一啲嘅供应啦。譬如就系古洞北同埋粉岭北嘅新发展区，余下阶段嘅潜在公屋供应咧，亦都可以约莫咧系超过有30,000伙嘅。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第二期嘅发展咧，亦都可以供应到咧2,000+伙嘅公屋吓，2.03万嘅公屋单位。而新田落马洲嘅发展枢纽嘅潜在公屋供应咧，亦都有系超过20,000伙嘅。咁呢啲都系政府俾咗出嚟嘅数字嚟嘅。咁喺呢啲嘅数字面前，其实亦都要考虑。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再去讨论郊野公园边陲地带的起屋的需要呢？这个如果再引起另外一个社会讨论的时候，到底个得与失会是怎样呢？潘永祥， 我想就说即当然即我们有很多种选项的，但是问题第一我们考虑就说呢，无论如何呢，我们有个大一点的土地储备一定是好一点的。第二就说很多我们刚才所说的呢都可能有些不明朗因素的。因为过往我哋都记得啦，比如蔡元春咁样，我谂住啊，一路都冇人有咩特别大嘅反对声音嘅，但可能你去到最后一刻咧，突然间可能嗰个社会嗰个情感啊，可能有啲有啲广泛嘅报道啊，咁嘅时候又可能咧又会拖慢咗去解决咗呢啲社会一啲争拗啊咁样，咁所以如果我因为话啊，我哋而家手头上我哋都有个预示到有某一啲供应咁样，我哋就唔去。尋求其他可能的供應呢，那這個我又覺得即是不應該這樣做，反而你說我們照做，但是到我們做了這些可行性研究啊、生態保育去做的時候呢，反而我們想想優先次序、哪些我們會做早一點，哪些會做遲一點，又或者會不會因為我們初時想著可以起動到的，突然間因為有某些不可預計因素，或者到時我社會氣氛不同了，而可以有啲替代嘅土地出嚟咧，咁樣咁之後啦，無論如何，麵粉咧一定係盡早做同埋做多啲，但係到時我做唔做餅，到時先決定啊。 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另外一個嘅團體同我哋傾傾啊，有綠色和平嘅資深項目主任陳可順嘅，陳可順你好， 陳可順你好。 主持你好， 首先啊，点样睇啊？陈茂波财政司司长咧，佢而家嘅睇法同埋建议咧？ 其實啊，陳司長佢都有提到啦，就話而家咧，其實郊野公園嗰個討論就有抽象，同埋都仍然好大爭拗。但係其實咧，我就想強調呢個都已經係冇爭拗，因為大家就唔好忘記喺四年之前，2018年啦，就有個土地大辯論。咁當時政府係花咗非常之多嘅資源啦、時間，都成足足半年，咁就做咗成個全港嘅諮詢嘅。咁當時係唔知資源同時間，而個結果咧都係非常之清晰，就係郊野公園係其中一個最負面嘅選擇。喺中長期嘅選項裏面咧，郊野公園係排第尾二嘅。咁所以無論係郊野公園呢個選擇，並係即係黑黑就係好具體，大欖郊野公園邊陲呢個選址咧，都係受到市民極大程度嘅反對。咁所以其實呢樣嘢的確係冇爭拗，因為已經有共識。咁所以如果而家又要再重頭再提多次咧，就好似喺一啲錯嘅答案度又再嚟多次，就感覺想嘗試揾出路。咁其實呢樣嘢即係可想而知點解會慢，就係因為其實所有都冇變過，咁市民嘅意見其實都仍然係可以作一個參考咯。 嗱，但係陳可順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哋會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當年嘅土地講當年啦，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前啫。嗰個土地大辯論咧，其實就係用一個點心紙嘅形式咧，俾大家去剔啦。咁究竟大家係唔係真係咁完全係掌握到啊？即係背後揀嗰啲嘅土地選項背後嘅理念，佢嘅好處同壞處而作出一個選擇咧嚇，呢個第一樣啦，即係有啲人就認為當年提供嘅一啲嘅資料可能會比較粗疏啦。咁第二樣就係當年咁多個選項擺曬去一齊嘅時候，咁大家自自然然就有一個比較，可能佢哋揀咗另外嘅一啲嘅選項，但係係咪代表而家剩低落嚟佢哋冇列做優先選項嗰啲嘅建嗰啲嘅選項啊？係咪真係完全係？可掂都唔俾掂，即系谂都唔俾谂咧，即系亦都有一啲人会由呢啲嘅角度去出发去处理噶噃。 我估政府做得嘅所有嘅研究啊，或者系调查，都一定系有佢嘅可信性同埋有佢嘅程序啦。咁所以如果当年系都花成半年，同埋都人力物力系一个全港性嘅事件，咁如果而家调翻转头，其实冇乜参考价值嘅，咁我估政府都需要去解释点解系需要推翻当年嘅做法啦，同埋个结果，因为冇忘记就系政府当年系全盘接纳当时土工做嘅建议嘅，咁呢个都系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就系、是究竟系咪？優先選項，而家就唔可以考慮咧。咁我哋都可以，我哋當年嗰個選項係有八個優先嘅選項嘅。咁但係就係頭先都提過啦，譬如其中一個選項啦，中地又或者係其他選項，佢都係未完全去落實，又或者係未有任何嘅 progress。咁但係而家又再去諗優先以外嘅選項。咁其實呢樣嘢就係政府嘅資源啦，或者係時間都係有限嘅。如果係開咁多個火頭，咁究竟係會快咗啊，定係到時就係倒仔落蟹，就開咁多樣就樣樣都做唔好呢？我估睇翻以前嘅過往，就係講咗多管齊下，其實都好多年啦。但係始終嗰個進度都係有即係都係非常之慢，都解決唔到市民嘅所需。咁我估其實而家最需要做嘅就係認清咗優先選項，去諗點樣做，而唔係又再翻返轉頭諗係有咩其他嘅選項咯。 啊，陳可順啊，我明白你嘅睇法嘅，咁我都明白，即係當時咧，即係土地大辯論嗰陣時候咧，咁亦都俾公眾一個選項啦，咁即係好似頭先陳業平咁樣，即係好似點心紙咁樣，咁當然又唔係啊，即係純粹點心紙咁樣，我將當時咧都有一啲背景資料俾公眾去選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呢個選咧好多時都建基於一啲個觀感啊，嗱，如果你問我。如果我覺得你俾一紮個選項，我覺得前面有好多選項，我都覺得可以揀落，點解要揀到郊野公園呢？咁樣咁呢個可能會都係一個情意結，即係話，既然你俾我揀，我梗係揀咗一啲我認為即係唔好喐郊野公園先啦。就咁多選項，因為正正佢咁多選項嘛，咁我有排我都未揀到郊野公園啦。咁樣第一，第二就話的確確咧，即係政府。是没有做一个即是一些生态啊保育那个即是研究啦即是关于边陲地带。正如你都知啦我刚才在城规会的时候我想你都好多意见俾我就话或者一些环保组织都俾过意见就话好多时候我哋有啲绿化呢我哋要转做住宅呢都是要做一些可行性研究包括基建啊同埋一些生态价值啊各方面是不是一个保育呢 咁然後咧就得出個結果咧，然後大家咧就有一個討論啦，因為我哋有個基礎啦嘛，知道嗰度嗰個生態點啦嘛。咁但係係咪都可以套用翻郊野公園個邊陲地帶？即是話咧，我哋先做咗一啲保育啊生態嘅研究，然後就拎出嚟究竟邊塊地？究竟可能有啲綠塊地咧，佢嗰個保育價值仲高過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噶嘛？咁點解我哋又唔可以用翻咁上下嗰個程序做咗一個生態研究，然後先決定依塊地，即係好似我當年我哋做綠化嗰個轉用圖咁樣，而先決定佢係咪應該要發展，而係就話用嗰個名稱，因為依個郊野公園，就我哋就唔好連一個保育。去研究都唔好去做咧，咁样吓。 咁如果你话系要去研究一个地方嘅生态价值，然之后再去谂点样去更加好咁样保育佢，咁当然系，其实都系随时都可以去做呢样嘢。咁我哋都系抱有欢迎咯。我谂每一个香港市民都系。咁但系即系争在就系嗰个出发点系咩？因为而家就唔系单单话咗一个生态嘅价值研究，而系讲紧一个起屋嘅可行性研究嘅话咧。咁其實個出發點係非常之唔同嘅，咁呢個就係第一啦。咁因為其實你係已經係有立場咁樣去做，咁我哋可以睇翻過往會做可行性研究嘅地方，咁其實基本上係全部都係會 approve。咁我所以理論上就係當然可以研究先啦，但係實際上嘅話，其實一開始可行性研究嘅話咧，基本上都所有工程都係照去去馬噶啦。咁同埋第二咧就係公園嘅生態價值啦。咁其實係同邊陲。即係郊野公園有冇邊陲呢個概念一樣嘅，因為其實郊野公園咧就冇邊陲之分，我哋應該係整體去睇。郊野公園嘅邊界啦，就係受呢個郊野公園嘅條例好清楚劃咗條界，裡面就係郊野公園，外面就唔係郊野公園。咁所以根本就冇分劃邊度叫做邊陲，就應該整體咁樣去睇。咁而其實生態價值都係一樣嘅，咁就唔係話淨係嗰一點，究竟你嗰一點劃到幾細，係嗰度有冇咩物種就代表佢高或者低，而係即係去整體去睇。咁即使咧係一啲生態，即係可能佢物種冇其他地方咁豐富，但係佢都仍然有一個屏障嘅作用喺度啦。咁就係去隔開一來城市發展同埋裡面比較高生態價值嘅地方啦。咁二來就係佢本身咧。都是即係喺生態上面都是一個 system， 即係譬如你可以想像雀仔啊、昆蟲啊、樹啊，咁佢都唔知道你個人去劃界係劃去邊，咁所以呢個根本就成個山頭都是佢哋嘅一個整體嘅一個生態，咁就唔可以咁切割咁去睇咯。咁同埋第三就是就唔係淨係生態價值啦，咁郊野公園都是對於香港嘅宜居嗰個角度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呢個就係對於人嘅價值。咁我尤其係疫情之後啦。即係一年就已經有千二萬人就唔去旅冇得去旅行，咁就去咗郊野公園。咁對於即係特首啊或者政府都成日提到嘅宜居城市，咁郊野公園嗰個作用都非常之大啦。 好啊，陳可順，唔該曬你傾到呢一度啊。陳可順係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在这里也有一个节目预告，听朝早八点到九点的星期六问责是请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的，到时都会触及到很多各样的议题的，可以大家可以留意。这个时间潘永祥，我们不如也都很快地去关注一下有关于这么热的天气，说现在都还是32度到底对于大家的健康有什么影响，特别长者应该有什么要留意呢？电话旁边我们就请来长者安居协会推广及传讯总监彭少君。彭少君你好。 彭少君 你好。主持人你好。 近来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服务使用者呢是讲到天气热对于他们的影响，特别当他们留在室内的时候。 其实我哋最近都发现咧，喺而家酷热天气嗰阵时咧，亦都多咗人打电话，就希望送院接受治疗。咁样由七月到而家咧，七月一号到而家咧，已经收到2132个人，佢哋系希望系送院治疗。当然啦，唔系全部都系同酷热天气，全部都唔系因为话头晕啊，唔舒服咁样样。不过占大部分咧，就系有头晕啦，个心唔舒服啦，或者气促啦，血压有问题啦，咁样情况，佢哋就有感想嚟。 題，就話希望係送院治療。咁所以我哋喺度咧特別咧提醒翻啲長者咧，如果佢因為可能有啲長者會覺得啊，可能呢啲唔係冇乜問題嘅，但係如果喺呢段期間，如果佢係覺得咧出現咗啲頭痛啊，或者個心唔舒服啊，或者係好似中暑啊，或者輕微嘅熱衰竭嗰陣時咧，佢哋都好佢哋都要盡快咧撳平安鐘，或者同屋企人講等屋企人可以多啲注意關於佢健康嘅問題咯。 嗯，这个是个数字是比起你们以往来讲是高的，是吗？ 其实是算是有点高的了。咁特别是呢譬如我举个例子，7月24号呢是7月份呢最热的。咁在他第二日呢 ,7 月25号嗰时候，其实我们亦都收到84个人是需要送医院。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晕和血压咯。咁其实我们都发现酷热天气嗰时候呢，往往呢就会在血压上面啊会出现啲问题啊，或者会有晕的情况咯。 啊！我想问咧，就嗱，而家啲长者咧，就因为通常佢都有啲即系长期病患啦、 啊， 高血压啦、啊、咁样，咁所以一去到酷热嘅天气时候咧，就更加即系危险啦。因为好多时候可以即系热下咧，佢自己唔知嘅，慢慢咁样。 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咧，其实你哋都服务咗一啲长者平安钟都好耐啦，咁亦都好多时候去到都同你倾偈咁啊。其实你有冇啲记录，比如话边啲系相对于嚟讲系高危嘅？咁變咗就都第一同叫你家人咧都會留意住啦，同埋亦都可能有啲電話同佢哋即係訪問啊，了解佢哋嘅狀況係點咧咁啦。 第一樣嘢咧就係肯定嘅，如果係長期病患或者高或者血壓啦，譬如高血壓嗰啲咧，咁樣佢會出現呢啲即係喺酷熱天氣出現嘅症狀咧，就比較會容易啲發生一啲問題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哋都會不定期咧都會打電話去了解啲長者佢哋嘅狀況啊，各方面嘅情況嘅。咁如果喺呢段期間，即係我啱啱強調啦，如果喺呢段期間佢仲会出现咗头晕啊，或者有啲会觉得哇个心好闷啊，或者食唔落啊，咁好多时候佢哋唔会注意到，原来其实呢个情况咧，往往可能已经有问题产生噶啦。咁所以就佢哋就要尽量去休息同埋系同求助咯。 嗯，日常喺屋企咧，有啲长者会独自喺屋企嘛，朝头早咁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可能佢哋基于咧个经济考虑咧，未必会成日开冷气嘅噃吓，咁点处理咧？ 冇错冇错，因为其实啱啱主持人讲得啱嘅，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咧，长者会觉得咧就系喺屋企唔好开冷气啦，或者跟住嘥钱啊咁样。但系问题就系第一样嘢就系空气一定要流通，佢哋一定要打开窗。然后就亦都要开个风扇啊，嗰啲，同埋另外一样嘢就要多补充水分。咁系啦，喺呢一部分嘅话，如果真系嘅话，可能就系或者拎啲湿毛巾嚟抹身，抹个身体，咁可以有啲散热嘅情况。 你讲得好啊，即系嗰个水分嗰度咧，我知道好多老人家咧，佢都即系怕麻烦啊，唔想针啊，唔想喐啊咁咯。咁所以正正咁样就反而咧，即系令到个健康咧更加危险啊。 是啊，就会有咁样的情况啦。所以其实往往他们很多时候要觉得啊，天气热啫，冇乜特别嘢啊咁样。但是其实未必是咁样样嘅。所以变咗咧，呢段期间咧，可能长者仲要更加注意自己嘅身体咯。另外就是咧，另外一样嘢就是特别咧，因为有多时候他们要出街行噶嘛。 彭小君啊，我哋有机会咧再同你倾呢个议题啊，多谢晒你。